惜你，就觉心中温暖。可惜今天终要分离，心感悲与爱。 自我错错结识你，自觉困恼尽除。就算今天终要分离，终须必复见。 人生中两岸，心声相互诉。愿我永远记得你， 话句再见知心有。 就算今天终要分离，终须必复见。再见知心友，就算今天终要分离，终须必复见。期待那日重逢共对，愿快乐复见。